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000赫， 中波88000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披露了1937年至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77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带兵，到抽调叛信军远赴国门之外，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8年艰苦抗战，无数悲天痛地的事件，万千大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共同构筑了一部扣人心弦的战争史诗。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 蒋介石的回信结尾也不客气，他给赫尔利的是一封相对非正式的便条，意图向罗斯福更清楚地阐明理由，尤其是阐述他对史迪威军事决断力的不信任。史迪威将军和我从未在缅甸战役上达成共识，蒋介石声称他了解在缅甸重新开始陆路交通的重要性，但也坚持认为此举只有在缅南的水陆进攻支持下才能实现。这一点开罗会议上已经提出，后来德黑兰会议又否决了，仅仅是缅北的有限攻势将得不偿失，甚至可能会极其危险。1944年夏天，在史迪威刚刚提出这样的进攻策略时，蒋介石就已经表示反对。由于史迪威暗指中国有拒绝为盟军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的嫌疑，因此蒋介石最终同意让部队在缅甸东面的比哈尔邦的兰姆加操练，以投入为列多公路而即将发生的战斗。随后史迪威要求让更多的中国守备部队进入缅甸，并且强行征用驼峰航线。在蒋介石看来，这一连串举措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日军趁此良机对中国境内发动进攻，先是攻打河南，然后是湖南，而缅甸战役却将中国的军队和物资全部消耗掉了。虽然事实上国民革命军在华东面对的敌军是缅甸战场上的6倍，但史迪威仍然漠不关心。蒋介石最尖锐的指责在于，尽管租借物资已经运抵云南， 但史迪威仍然拒绝发放。蒋介石声称只有极少数的武器发放给了中国战场上的将兵，60门山炮、320挺反坦克枪以及506支反坦克火箭筒。因此他声称我们夺取了密支那，却失去了几乎整个华东地区。在这当中，史迪威将军要负大部分责任。蒋介石接着表达了他对罗斯福那封信件言外之意的惊愕。此前史迪威曾粗鲁地将这封信面交给他，蒋介石不认为中国正处于彻底崩溃的危险中，也憎恨罗斯福在中国局势不妙时就打算撤销援助的行为。赫尔利将蒋介石的便条递交给罗斯福时，也附加上了自己的意见。他坦言蒋介石和史迪威根本合不来，今天您要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做出选择。其实当时没有其他中国领导人可以取代蒋介石。罗斯福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赫尔利已经很清楚了。终于尘埃落定，史迪威写于10月19日，我被召回了。4日下午5点，史迪威和花生米还有最后一次会议，双方都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蒋介石称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遗憾，而史迪威则请蒋介石记住他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中国好。蒋介石欲授予史迪威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中国颁发给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但史迪威拒绝了。他写道：“让他自己留着吧。”4天之后的10月24日，史迪威飞往德里，此后他再没有踏足中国。战时，中美两个盟国关系紧张，而蒋介石和约瑟夫·史迪威之间的积怨，则是这一时期最鲜明、最具代表性的显著事件。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正常战争的过程中，中美之间不断的爆发从争夺情报地盘到财政援助、部队任务的论战等争执。蒋介石和史迪威两者间的分歧是重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视马歇尔和其他盟军首脑在战争开始制定的大战略的影响，即中国不会成为盟军的主要战场。这实在也可以理解，但不能指望中国人也认为自己是可以无条件牺牲的。通过虚构蒋介石必须出兵以证明中国对盟军的价值，盟军任由中美关系恶化。与其一再坚持强行夺取缅甸这一价值可疑的目标，让蒋介石利用有限的军事资源去保卫中国，也应该是完全合理的。哪怕在舆论方面显得中国并未积极的参与到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倘若如温斯顿·丘吉尔所愿，则更妙，即利用蒋介石作为一个可靠的代表，向其他非欧洲人民展示非白人民族主义者对日本泛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挑战。而事实上，蒋介石政府却被卷入到了一些徒劳无益而且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中国自身的目标和利益总是要让位于西方同盟者和苏联。中美之间不信任的种子早已种下，在1949年共产党最终获胜后仍然持续，直至今日，中美之间的关系仍然表明要让过去的创伤愈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与此同时，日军通过玉香桂会战正持续向中国中南部推进，国民党的大后方气氛变得焦躁不安，如同日军已经胜利在望一般。1944年11月，在桂林，格雷厄姆·佩克感到了一种深刻的歇斯底里。整座城市像一座流动的游乐园，在颠簸的海上飘摇着。桂林到处挤满了成群的难民，为了逃离城市，火车站里人满为患，人们尽可能的向西边撤离，以躲避日军的攻击。11月24日，桂林失守。日军的炮火离重庆又近了一步，一度陷入僵局的战争可能很快就会分出胜负。 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英美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而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寇的中国却被有意无意的淡化。 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基于丰富的史料重新审视历史，全面完整地还原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尊严与独立的浴血抗战过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不同于罗斯福的前三次竞选运动，194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令人难以预料。来自纽约的托马斯·E·杜威，这位精力充沛的共和党改革派州长，似乎有机会一举取代已经年老多病的现任总统。而如今，史迪威事件更是为已经白热化的选举推波助澜，因为不得不召回史迪威。在华的美军决策者表现得仿佛对蒋介石这个如今对美国不值一钱的盟友唯命是从，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醋性子桥的支持者的舆论影响。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从中国返美，准备对此进行专题报道。飞机中途停靠开罗时，他已经写好了文章。为了躲避军方审查，在搜查行李时，他把草稿揣在了夹克衫的兜里。尽管回到了故乡美国，他的文章仍然被审查和禁止发表。直到10月31日，罗斯福下达指示同意解禁。阿特金森的文章是毁灭性的，他暗示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并且形容蒋介石政府固步自封、冷酷无情，而且专制独裁。总而言之，整篇文章都在声讨蒋介石几乎不愿意抗日。罗斯福估算得很准确，发表这篇文章将会抹黑蒋介石而非自己身边的军事顾问们。11月7日，罗斯福以选举人团432票对杜威99票的成绩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尽管只以200万的选民票数险胜，但仍是一次体面的胜利。而且他身边又有了一位新的副手，哈里 ·S· 杜鲁门。亨利·华莱士则被抛弃一旁，一位民主党政治掮客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这个左派怪胎不适合任副总统。中国显然不是关键事物，美国公众更关心欧洲战场以及太平洋战场的局势，所以史迪威事件并未导致局势对罗斯福造成更不利的局面，但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关系却降至冰点。从短期来看，召回史迪威和罗斯福的再次当选，可能正好给中美本就紧张的合作关系火上浇油。令时局风云突变的首要原因是，当年12月，日军突然停止了豫湘桂会战，尽管真正的战斗直到1945年2月才正式结束。豫湘桂会战是日军在抗战时期最深入中国内地的一次侵略，所侵占的领土甚至比1938年的夏天武汉会战还要多。然而此次行动并未实现日本为数众多的长期军事目标。虽然日军摧毁了美国在桂林附近的空军基地，但美军很快就在内陆选址重建了。更重要的是，美军控制了太平洋上的塞班岛，这意味着除驻华美军之外，美国又获得了一座可以轰炸日本本土的岛屿。而这项作战计划里就包括1944至1945年对东京的大轰炸。此外，豫湘桂会战的确打通了维希政府控制下的法属印度支那与华中、华北之间的交通线，但1945年初日军在中国内地的颓势令这条通道再无用武之地。在此次战役中，大约有2.3万名日本兵牺牲。豫湘桂会战并未使日本赢得干脆，同时也让国民党元气大伤，产粮和募兵大省河南与湖南相继失守，作战期间造成的伤亡近75万人。日军的攻势中途而止，让蒋介石在1945年初抓住了救命稻草。同时他还找到了其他乐观的理由，蒋介石把史迪威的召回当作美国开始真诚援助的信号，此乃新年之最足自慰。他依然担心美国试图给诸如薛岳、龙云这样的党内对手提供武器，但又自我安慰， 认为绝非如英俄专以侵略统治为主义也。鉴于英国完全无意在战后的任何和解中认真对待中国，蒋介石还被说服相信美国想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史迪威还没有和继任者埃伯特·魏德迈将军交接就离开了中国，也没有留下多少公文。一位爱嘲讽的老兵说，公文都在史迪威的裤兜里。魏德迈对蒋介石印象十分深刻，但对中国的整个军事指挥情况倍感震惊。蒋介石也无奈地发现，魏德迈打算承袭史迪威那一套控制租借物资的策略，可知美国政策仍未改变也。他写道，今日心神甚为苦闷。蒋介石仍然坚信美国打算武装自己的党内军事对手，对于我军到处以攻击武器为诱惑之饵，必使我国内部分裂，与我军人内外叛命而后快。自从在史迪威那里受辱后，现在盟军表露的任何一丝不尊重都会刺激蒋介石的敏感神经。蒋介石对于美国的愤怒也许会令他的对手感到惊讶。驻华大使高斯发回华盛顿的那些日益绝望的书信中，显示出他对中国时局缺乏信心。在史迪威被召回后不久，高斯便请辞了，赫尔利从总统特使升任驻华大使。 八年抗战，一部塑造现代中国、左右未来亚洲格局的战争史诗。1400多万亡魂，8000多万人大迁徙，生灵涂炭的焦土，历史忌讳的风雷人物，血腥残酷的战争，惨烈悲痛，波澜壮阔，一个民族的崛起，以此开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全视角呈现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民族》。 赫尔利的到任终结了由谢伟思提倡、高斯默许的亲共产党政策，并助了蒋介石一臂之力。而蒋介石从未真正了解过在民主国家公众舆论的作用，他的妻子宋美龄反而擅长此道，因此宋美龄苦心讨好美国媒体和大众。蒋介石也不能理解，因为他导致史迪威被召回一事在美国会造成多坏的影响。不幸的是，赫尔利缺乏前任的分析能力以及对华经验，高斯把蒋介石想得太坏，赫尔利则又想得太美好，还并非总是对蒋介石有利。作为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商人，赫尔利举止太过活泼，以粗心弄错中文姓名而著称。他在初次见到蒋介石的时候，把委员长喊成了石先生，把毛泽东读作了穆斯邓。同时，赫尔利过分相信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他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是国民党政权的有力竞争者，而洞悉这种既复杂又微妙的政治局势，对避免在当下爆发国共两党内战尤为关键。蒋介石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共产党，随着毛泽东权力的日益增强，他的政权就日益受到威胁。拥有逾百万党员、90万正规军和同等人数的民兵组织的共产党，在战后显然会成为主力军。然而在当时，中国的所有党派都认为抗战至少还要再拖一两年才能结束，如何正确的领导共产党走向新世界，这一命题令毛泽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世人需要看到共产党也在抗日，公开反对蒋介石将令其失去道德的制高点，而本来可以借此声讨蒋介石重点打击共产党而轻视抗日。另一方面，毛泽东打定主意，这一次我们必须解放中国。党内也在激烈讨论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豫湘桂会战带来的机遇。随着国民党处于守势，日军也近乎疲于奔命。显然，一年半载后，共产党就有机会在战后冲突中占上风。毛泽东则提出要谨慎，他说，我党还不够强大，不够团结和巩固。他警告， 不应该试图夺取势力未完全确保的地方。尽管社会政策实施的效果良莠不齐，共产党仍小心翼翼地进驻到国民党撤退地区。迪克西使团是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试图利用此举与美国重归于好，并说服使团成员相信共产党能够为美军进入中国海岸提供后方支持。但1944年10月召回史迪威事件的余波，如今已经改变了蒋介石和美国人的关系。截至1944年秋天，总司令史迪威和驻华大使高斯两人都对蒋介石充满了敌意，尽管他们并不支持共产党的目标，但对于其已知的方面仍赞不绝口。而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在和蒋介石交往时则要礼貌得多，高斯的继任者赫尔利也非常喜欢魏德迈，让他静观两党纷争，并鼓吹蒋介石的主张。赫尔利的确开了个好头。1944年11月7日，这位新任大使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愿，擅自进行了自己的迪克西之旅。当飞机降落在延安的土地上，他走出机舱，站在舷梯的顶部，对等候在此的欢迎仪式感到局促而不安。欢迎礼中，包括毛泽东本人发出一声巧克陶族作战时的呐喊，这是一种对俄克拉荷马州传统的致敬。苏联派驻延安根据地的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对赫尔利同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对话的方式感到印象深刻，干净利落，非常自信，他写道。但他也承认，虽然有一丝古怪，谈判过程气氛活跃，双方达成了5点计划，允许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并保有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然而当赫尔利返回重庆后，蒋介石断然驳回了此提议。他认为除非共产党的部队直接听命于国民党，否则在新政权内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于是赫尔利改变策略，表示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首选，共产党必须先把军队并入国民革命军，然后才能加入联合政府。此举一出，指责之声开始漫天飞。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毛泽东嘲弄道。而就赫尔利本人来说，他在给代理国务卿爱德华·斯戴迪纽斯的电报中已经表明了立场，在我和共产党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我一直坚称美国无意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物资或者其他援助，无论它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反国民政府的政权。其他美国官员则强烈反对，谢维斯辩称，正如我们在南斯拉夫所做的一样，美国人只需要和蒋介石挑明会武装一切抗日军队即可。前一年的晚些时候，谢维斯给史迪威发电报称，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支持才得以生存，但我们绝不依赖国民党。他还补充道，我们不必对蒋介石心怀感激，就算这只是一封私人电报，如此评价一个抗日逾7年的政权仍然令人震惊。但是至少在美国战争情报部门内部，战情局同样倡议在华北设立主要情报组织，中心则设在延安，并且在山西、河北、山东和热河这四地的八路军或游击队革命根据地活动，并配备17个高级行动组和一大批当地情报人员。美国人的这一认可将使共产党的地位提升至新的高度。1945年3月，谢维斯汇报了他与毛泽东的对话，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明确表示，美国支持蒋介石是愚蠢的一步。毛泽东断言，共产党是唯一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而农民在中国的人口中占比最大。而且毛泽东再次强调，赫尔利凭借5点计划获得了与共产党的亲善关系。他抱怨道，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有了好的开头，美国的政策却好像要动摇了。其实赫尔利和谢维斯的分析都不完全错误。根据谢维斯的分析，就算共产党的部队可以援助抗日，蒋介石仍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其被视为独立的政权。尽管美国有2种迥异的观点，

继续收听。